感受与你相同，不愿配月儿伴花落， 对你的心有星辰来围着，爱如风云翻涌， 就像雨水源自落叶，跟我 春风。若要盼得有红军来，岭上开遍有映山红。若要盼得有红军来，岭上开遍有映山红。岭上开遍有映山红。岭上开遍有映山红。 那些 lonely

人吃的卤糕，卤煮火烧好吃，因为师傅有绝招。包子馅饼有荤素，糯米做的爱窝窝，清汤茶的香喷喷的，给你端上了桌。家乡的味道忘不掉，把酸甜苦辣全都串串歌。 多少年来，多少辈儿。 真意，谢谢你，是你留住我的梦。